在他口中熟悉的你说得太流利，定然共你却曾遇上，否则怎成是与非，是否跟他仍真好过这天再回味，别愚弄我再来做戏，明知偷欢更多趣味，越痛的真心你越是看不起，无谓怨我话我只会妒忌，只知道自卑，我这不可改的爱情没法放弃，若你不可测的热情已经收起，难道要我对你扮作好自己，客观想象他更合理，女人天生喜欢妒忌，若爱上你没法分一些给别人来做后备，真理要总有余地，为何让我太明白你想得心来又要死，若喜欢他亦喜欢我，你都有权利，但难让你再瞒住我来增加心里的趣味，越痛的真心你越是看不起，无谓怨我话我只会妒忌，只知道自卑，我这不可改的爱情没法放弃，若你不可测的热情已经收起，难道要我对你扮作好自己，客观想象他更合理，女人天生喜欢妒忌，若爱上你没法分一些给别人来做后备，假若一起请别逃避，天生喜欢妒忌，若爱上你没法分一些给别人来做后备，女人天生喜欢妒忌。